外国和地区组织媒体在13号到20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古巴的拉美通讯社、格拉马报、缅甸电视台和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等团体网站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光明星节之际瞻仰锦绣山太阳宫的消息。中国香港的大公报、南华晨鸟报、凤凰卫视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网站报道了上述消息，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出席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中央报告大会的消息。俄罗斯的明天报、印度的亚洲卡巴尔日报、百万之声网讯社、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埃及的埃及邮报以及尼泊尔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日者研究小组、西班牙巴斯克主体思想研究小组等团体网站报道了金正恩同志亲赴现地，对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